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。叶梦薇坚定地站在江淮岸一边，他旗帜鲜明地做了好几篇关于支持栽种银杏树的正面报道。银杏树，如此长寿的树种，一定见证过人间的许多悲欢吧。这天中午，姚佳怡在一家号称祖传老店的粉面店里吃了一碗韩菌粉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位很有气质的中年女子就是市长夫人。平时的午餐，姚佳怡要么吃单位食堂，要么回家吃，只需要提前个把小时给阿姨打个电话就行。这一次，她是在外面办事，恰好到了午饭时间，突然想念很久没吃过的韩菌粉，于是走进了这家熟悉的小吃店。韩菌粉是姚佳怡和江淮岸年轻时候都喜欢吃的小吃之一。这种像黑色纽扣一样的野生菌和肉片熬出来的汤特别鲜美。这些天，江淮岸带队到省城去参加名优农产品博览会了。姚佳怡一边吃粉，一边翻看手机上的微信朋友圈。有这样一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：女人要么让老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要么自己爱上哪儿上哪儿。吃了几口，她似乎觉得粉太咸，于是起身去厨房让厨师给加点汤。她一眼瞥见厨师从地上拿起一个卷心菜，连洗都不洗，直接放到砧板上去切。她傻眼了，于是责备道：你们这卷心菜连洗都不洗啊？那厨师支支吾吾道：洗呀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。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姚佳怡、江一鸣和江淮岸一家人先后见识到了生活中的阴暗面，但他们仍然十分积极地面对生活，而叶梦薇最近却被梦境所困扰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1977年那个初秋，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。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小曼爱上了他。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，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，40年命运流转变迁，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。严歌苓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。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点30分，欢迎收听。 一首歌， 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